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那么继续我们的话养生说健康啊，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还是继续我们的话题，就是说造成死亡第一危险因素就是高血压这个话题。实际上常年的高血压，可以确切的说就是常年您的血压总是控制不好，这样的高血压病人哈，长了以后呢，他就会出现一种比如说浑身无力啊，没劲儿啊，心脏啊不舒服啊等等，这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呢？ 这个周老师就是伤到心脏了。就是常年的高血压造成了高血压性的心脏病了。听众朋友您看啊，都知道吗？高血压心脏病，高血压心脏病，就是这个心脏病它和高血压是难兄难弟啊，它是紧密相连的。因为你常年的高血压它就会上血管嘛。那么我们人体最关键的一根血管就是冠状动脉，给心脏供血的这个动脉。那么这个动脉伤到了以后，就会发生心肌供血不足，比如说冠脉里面有斑块，对吧，冠脉不畅通了，堵了，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心肌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以后，第一大症状就是听众朋友就会有喘息呀，气短呀，尤其是老年听众朋友就会有全身乏力这样的症状。那么一旦有了全身乏力这样的症状啊，就证明有了心脏功能衰竭这样的一个表现了。有的听众朋友呢会有这个心率的不合适，比如说有的听众朋友有这种早搏呀，有这种房颤呀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就说，哎呀，我实在没有力气，手里面拎一点点东西，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拎个10斤8斤，对吧，20来斤的东西都不成问题。但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常年高血压的老年朋友啊，可能我手里提个1斤8两的东西，对吧，8两半斤1斤的东西，这个时候呢都觉得很重，就觉得走路的时候呢走不动，上楼的时候呢上不去。可能听众朋友有这样的亲身的体会啊，尤其是年龄越大，高血压这个病时间越长的情况下，那么这样的体会呢就更深了。其实这种情况下呢，是高血压这种病伤到了我们的心脏了，让我们心功能发生了一个慢性的心力衰竭这样的情况了。 那其实说到这个慢性的心力衰竭，那么有慢性就有急性啊。那么慢性的心衰和急性的心衰啊，这个从它的健康危害性来讲还是不一样的吧？ 不一样的。慢性的心衰就是我们平时觉得有很多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乏力吧，比如说头晕吧，比如说稍微一活动一下就觉得这个心脏蹦蹦蹦跳吧，比如说房颤吧，比如说早搏吧，比如说下肢肿啊等等这样的症状啊，这都是慢性心衰的一个表现。那么急性心衰的话，这个东西就会在短时间内让我们丧失生命。我有一个听众朋友啊，他跟我叙述他妈妈的病情，他本身是搞医的，他跟我这样叙述的，说他妈妈呢，虽然是有高血压哈， 平时有很多不舒服的症状，但是觉着还行，就是说老太太还可以。她没有想到有一天她妈妈突然就去世了，原因是什么？是那一天她妈妈感冒了，感冒了就咳嗽，然后就在床上睡着，睡着睡着，突然有一天的时候，就是感冒没几天嘛，突然有一天呢，就是下午的时候，她妈妈就一阵剧烈的咳嗽，然后就咳出来那种泡沫性的血痰，就这个痰中带血，她就没在意，没往医院里面送，结果很快到晚上的时候，她妈妈就失去生命了。她倒过头来告诉我，她说哎呀，我那个时候我就没有想到我妈妈是发生急性心衰了。如果他说我要是说那个时候我想到了马上送医院抢救的话，他说他妈妈可能还生命能被挽救啊， 等于是耽误了， 耽误了。他自己是搞医的，他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一旦发生了急性的心力衰竭，在慢性心力衰竭的这个基础之上发生一个急性的心力衰竭，这个时候尤其是老年人就很快，很短的一个时间内，这个生命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急性的心力衰竭，它会有些什么样的症状产生呢？ 它肯定它是原发病的这个症状，它是会有的。比如说，它血压突然一下升高啊，对吧？它原来的这个高血压的这种并发症的这种情况，比如说这种乏力呀，这种症状加重，对吧？原来呢就是有乏力，那么突然一下乏力的症状就加重了，人就会感觉到这种头晕的症状也加重了，也不想吃东西了。在原来的这个症状加重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感觉到啊，心慌气短这样的症状，有的人甚至有这个昏迷，血压急剧的升高，咳嗽咳这个泡沫样的血痰等等这样的症状呢，就全部都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呢，这个人会很快进入一个昏迷的这种状态。所以一旦原发病的原来的这个病的症状突然一下加重，又有这种昏迷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很有可能是一个急性心衰的这种情况发生了。 所以说如果您是常年的高血压，尤其是血压一直控制不是特别好，而且经常感觉到呢全身乏力啊等等这样的，千万不能够忽视。要积极的治疗改善。当然了，针对您的情况啊，您可以早晨8点半之后呢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会给您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千万不能够到真的急性发作的时候，那样就是真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为时已晚。所以就是说平时的这个养护血管很重要。我们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个评估，就说您是高血压病人嘛，我们给您一个评估，您是高血压几级，对吧？那么您的这种情况对心脏伤害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了，然后根据我们的风险评估，根据我们的评估的结果，我们给您一个健康方案的一个指导，告诉您平时比如说怎么吃，对吧？您吃的这个食物里面要给多少的这种纤维素，对吧？盐要控制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给您这个低盐的这个菜谱，让您来食用，对吧？等等的，然后如何来降压，给到您一系列的这个降压的食谱，那么可能这样的情况下，您的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个症状就得以缓解了，心脏就得以保护了，这个时候就减少了急性心衰这样的风险的意外事件的发生了。 是的，那么给您健康管理方案的之前，要给您做一个风险评估的， 风险评估， 我们要准确的一对一的进行这种这个制定。所以有这方面需求的，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疾病始终与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并存，大自然在赋予人类各种生存优势的同时，也不断地给人类带来创伤、疾病和死亡的痛苦。古往今来，人类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一方面是发明各种工具和用品，而用以改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就是想方设法减少疾病带来的痛苦和死亡，用以提高每个个体的生存质量和时间。 凡事皆有因，导致疾病产生的原因很多，涉及到生物因素、 自然环境、饮食、营养、社会竞争、物理、化学、遗传、情绪失控、衰老、免疫等等因素。不论是哪一种致病因素作用于我们人体，如果超出了我们人体的适应耐受范围，就会导致人体细胞的损伤，进而导致人体组织结构改变、器官功能的异常，各种疾病和症状应约而生，给我们的身心带来痛苦。 除了天灾人祸直接危及我们的生命，每一种疾病的产生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如果在疾病产生的初期，我们能够防微杜渐，就可以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我们无法改变疾病病因的存在，但我们可以提高我们自身的抗病能力，进而减少疾病的发生。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发挥作用，药品也不能代替保健品发挥作用。治疗疾病，我们一定要去医院，通过诊疗过程治疗控制疾病。在疾病的康复过程中，在使用药物治疗的同时，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就会加大疾病康复的筹码。也就是康复的力量大于疾病的力量时，疾病就会走向康复。反之，疾病的力量大于康复的力量时，疾病就会进一步加重，继续发展，就会因为疾病而导致死亡的发生。 不如老年，未病先防，疾病防变，愈后防复。根据每个人的健康状况，一人一方，每个人都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就能够做到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让我们不依赖别人而有尊严地过上老年生活。如果您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可拨打节目电话，通过对您身体的健康风险评估，就可以获得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 其实说到长期的高血压呢，如果血压总是控制不好，会出现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哈，比如刚才您提到了，有可能出现慢性的心衰或者是急性的心衰。那实际上呢，这个就是感觉呢，我们一定要把血管来保护好，是吧？当然了，这个药品呢不能替代保健品啊，当然这个保健品也不能够替代药品啊，这都是这个富有哲学的一种说法。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种呢，既可以护心又能够养血管的这么一种养生保健的办法。 我们说了高血压，伤到我们的心脏了，对吧？让心脏功能下降了，形成心力衰竭了。那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实际是伤到给我们心脏供血的那个血管了，伤到我们的冠状动脉了。所以呢，听众朋友有这种心慌啊、气短呀、乏力呀、心律不齐呀，对吧？头晕、失眠、睡不着觉呀，两个腿肿，而且两个腿听众朋友反应就像灌了铅一样那样的一个感觉，背上呢像背了一个磨盘那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心前区很憋很闷这样的感觉。那么这些症状呢，都是因为冠状动脉被伤到了。冠状动脉怎么被伤到的呢？就是因为常年的高血压啊，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大的压力让这个血管的内膜就发生破裂了。发生破裂了以后呢，就会有斑块长出来。同时呢，这个高的这个血压的压力，我们医学上啊叫做环切力。那么在大压力的情况下，大家想一下，这个我们一个橡皮血管里面的压力要大，是不是这个橡皮血管就要坚韧一些？ 对， 对吧？所以它反射性的，它就让它自己更牢固、更坚韧、更不容易破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壁中间这一层就会有更多的纤维组织生长出来、沉积下来。这是高血压造成我们心力衰竭的一个关键，也就是高血压让我们的冠状动脉发生了纤维化。 嗯， 哎，那么这个冠状动脉发生了纤维化以后呢，冠状动脉的里面会有斑块形成，冠状动脉的血管壁中间会有纤维组织沉积下来，所以呢，这个时候这根血管的弹性越来越差，哎，脆性越来越强，管腔越来越狭窄，哎，我们听众朋友的心慌气短、乏力、头晕的症状也越来越严重。所以呢，我们在常年的高血压降的情况下，养护好我们冠脉的这根血管是非常重要的，这呢就是要抗纤维化。 嗯， 哎， 那么在控制好血压啊，吃好对的降压药的同时，我们还要呢保护好自己的血管。 对，哎，就是说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血管，尤其是保护好自己的冠脉，是不让我们发生急性心衰、不让我们发生慢性心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只有把这根血管养护好了，同时把这个血压降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冠脉就不发生纤维化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无论是慢心衰还是急心衰的这种意外的事件的发生率就降低。因为这个抗纤维化呢，它可以通过提升我们体内的抗纤维化细胞因子的量，哎，然后呢，让这个促进纤维化的这个细胞因子的量下降，然后呢，让我们这个冠脉的血管壁中间这一层的纤维组织沉积减少，然后让斑块里面的那个纤维组织减少，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冠脉的弹性就会增强，冠脉里面的管腔就会畅通，所以这个时候呢，心脏的供血就会充足。这样的情况下呢，哎，我们的这个无论是慢性心衰呀，还有急性心衰呀，不仅仅是症状减轻，同时呢，意外事件的发生率也会下降。 是的，那么经常吃降压药呢，总是在扩充血管的话，也会使血管呢变硬啊， 嗯， 变纤维化、变脆。所以呢，我们要使血管呢保持一定的柔韧度，实际上是要抗纤维化的。那么如果大家对于抗纤维化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看看如何抗你的血管纤维化。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抗组织纤维化，一个我们讲了十多年的概念，您弄明白了吗？有人在问，养生之道一直在讲，养生也罢，慢性病康复也罢，让我们衰老的慢一些也罢，都应该抗纤维化。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先说说我们人体是怎么得病的吧。当各种内外致病因作用于人体后，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大脑、耳鼻喉五官，伤及到肺、心脏、肝脏、肾脏、胃、肠道、支气管等组织器官，还会伤及到我们的四肢骨关节等等。这些致病原因在我们的身体局部造成损伤，进而引发人体发生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损伤、抗损伤、再修复的免疫反应。通过炎症反应，通过我们临床医学用药治疗，我们的身体局部器官可能会产生四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我们通过用药抗炎，修复损伤部位，身体走向康复。第二种结果，我们的损伤部位迁延不愈，转化为慢性炎症，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肝炎、慢性关节炎、慢性胃炎。一个慢性炎症几十年也无法消除康复，进而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各种症状和功能异常。 炎症的第三种结果是由于炎症的反复异常修复，而在炎症修复的部位产生结节或者肿瘤。炎症产生的第四种修复结果是，尤其是对我们老年人慢性疾病反复的炎症，而在损伤部位产生了瘢痕组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了纤维组织增生了，我们的组织器官纤维化了。纤维组织属于细胞间质，由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纤维组成，没有任何功能，长得越多越影响局部的器官功能发挥。我们中老年人的器官功能减退，包括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心肌肥厚，都属于纤维组织增生。只有长期的通过抗组织纤维化，才能使我们减退的器官功能逐步发挥正常的功能。抗纤维化的机制是什么？抗纤维化的成果是谁研究的？抗纤维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抗纤维化对慢性病康复、对我们养生、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大家的种种疑问可以翻阅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器官纤维化基础及中药防治》做进一步学习了解。 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哈，为了改变呢血管的状况，我们要抗纤维化，尤其是针对于长期高血压而且血压控制不好的这些人，一定要抗纤维化。另外呢，这个贺主任一会儿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在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比如说自己配伍的这样的小秘方来改变啊，心脏的这样的不利的条件呢？ 对，我们国家的国医大师啊，中医国医大师陈文博先生呢，就给到我们一个中医的秘方啊，公布了一个他的这种秘方偏方。这个秘方呢，是可以改善心脏的撤支循环的。无论是这个高血压慢性心衰的病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比如说糖尿病吧，这个冠脉堵了的这种听众朋友啊，如果是把这个撤支循环改善了，就是说我这根血管堵了，我旁边的血管能够畅通，撤支循环能够丰富起来，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减少慢性心衰这样的症状，减轻慢性心衰这样的症状，同时呢防止急性心衰这样的意外事件发生啊。那么陈文博老先生给到大家的这个中医的这个秘方呢，改善我们心脏的这种撤支循环的秘方，就是能增加撤支循环的这个中药的秘方呢，它是30克的地骨皮、15克的丹参、30克的生黄芪，还有10克的麦冬，还有红人参是3克，一定要记住啊，是红参。那么有高血压的病人用参是很讲究的，那么在这儿呢给到的是3克红参。那么这一剂中药呢，水煎服每日2次，那么长期的服用呢，慢慢的就可以使我们心脏的这个撤支循环丰富起来，改善我们心肌供血的这种情况。 所以刚才您介绍的是帮助心脏建立撤支循环的这个中医的小秘方了哈。当然像这些中药在药店大家都可以配伍到， 可以配伍买到。然后水煎服一日2次就 OK 了。 其实有些朋友呢可能愿意在药店让他们来煎服啊。当然有些人觉得自己煎服呢更放心，当然也可以。 也可以，就是两种方法都行。这个方剂呢是两个方法都可以，你自己来煎也行，然后呢就是说代煎也是可以的。 来咱们再重复一下这个小秘方。 地骨皮30克，丹参15克，生黄芪30克，麦冬10克，红人参是3克，它最好是和抗纤维化合用。 是的， 这样的话，既改善了撤支循环，又养护了我们冠脉的主血管，这样的话呢，就是合起来效果会更好。 好的，那如果大家对于抗纤维化也好，或者说对于这个小秘方哈，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因为这个广播啊是一瞬即逝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记不住，没关系，您可以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共享共建的新生活，分享你的健康故事，共圆健康中国梦想。讲故事，